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用匠心做团餐，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群岛春烟柳如烟，看听你唱惊喜，坐你下车先飘，红星枝头吹一闹，丽华细雨连阴天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主持人尚远。北京呢，应该说有很多流行的剧种，大家喜闻乐见的京剧、昆曲、评剧、河北梆子、北京曲剧等等。昆曲的盛夏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经常为大家播放。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昆曲《秦挑》。《秦挑》说的是书生潘必正寄居在他的姑母所住的女贞观中，得遇道姑陈妙常。陈妙常貌美聪慧，潘必正心生爱慕。有一天听到了琴韵清幽，潘必正循声而往，发现是陈妙常所弹。潘必正也借琴抒发自己对陈妙常的爱慕之情，而陈妙常呢假装生气，实际上呢也对潘必正有所好感，从此心心相印。下面就请您听听昆曲《秦挑》当中的片段，来感受弹板清歌的雅韵。由北方昆曲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邵天帅饰演陈妙常，昆曲名家邵征饰演潘必正，笛子张威，司鼓庄德成，请您欣赏《秦挑》。 光行有名，真是全家人送他之举，只是长啸古门未连难修齐。 娘，潘相公好言重啊，我们曲家人又是难消前去。 哦，这一安吧。 啊， 人情 刚才您听到的是邵天帅邵征主演的昆曲《琴条》，笛子张威，司鼓庄德成，南腔北调聚集。

以上您听到的是杨宝森、王全奎主演的京剧《捉放曹》片段。今天的戏迷乐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。主持人尚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。下个周六周日晚上9点半，戏迷乐尚远和您再见。 真的爱的就是你，是